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同学们，如果想去重庆旅游的话呢，那么哪些景点是必须去的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3000多年前，重庆啊，从渝中半岛，也就是重庆的旧城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那里也是徒步游览重庆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好，那么首先今天我们了解一下重庆的这个历史啊。那么3000多年前，那么提到了渝中半岛的渝中 Peninsula， 渝中 Peninsula or the Old Town， 重庆的老城 is where the city started to grow over 3,000 years ago。It is perfect for a walking tour. 那从那儿呢，老城啊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了，用这个词呢 grow。 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徒步哈游览重庆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地方，用的词呢是 perfect for walking， 这个 walk 是步行的意思，加一个 tour， walking tour。 在清晨大家可以参观朝天门码头，这是嘉陵江与长江相遇的地方，靠近港口呢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看起来像一艘帆船。这将是重庆的一个新地标，在那里世界上最高的无边泳池正在规划当中。重庆啊，不仅仅可以看到历史的哈那种厚重感，同时啊也可以欣赏到这个现代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地标，新的一个令我们特别兴奋的一个地方哈。这么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无边泳池。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In the morning you can visit 朝天门 port， 用的这个词呢是 port， 是码头哈，港口哈，这个英文就是什么朝天门 port。 然后呢他提到了这是嘉陵江与长江相遇的地方， This is where 嘉陵 river meets the Yangtze river， 提到了是一个嘉陵江和长江这个 meet 啊，他们相见的地方。 Near the port is a huge construction site， 那么离近港口的地方呢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哈。 construction 这个词我们讲过，建设建筑的意思， construction 后面加一个 site， S-I-T-E 表示一个地址啊，一个场地，合到一起呢是建筑工地哈， construction site that looks like a sailing ship， 像一艘帆船。 It will be a new landmark of 重庆。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叫 landmark， 叫做地标。我们说呢，这个城市啊都有几个不同的地标。北京这个国贸哈是北京的一个地标哈，大家呢比如说约一个地方在国贸，因此呢这个国贸成为了北京的一个叫 landmark，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land 这个土地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mark， 一个标识，合到一起是地标 landmark of 重庆。 Where highest infinity swimming pool in the world is being planned。那么同学们是否听出来这个无边泳池啊英文如何来翻译哈？同学们想到这个边哈，那么又想到这个哎 edge 啊等等这样的词，其实那个无边泳池啊它用的是一个叫 infinite 表示说无限的意思，用它的名词形式 infinity infinity infinity swimming pool 哈， swimming pool 同学们都会，前面这个加上 infinity就翻译成中文是无边的哈，这个泳池哈就是没有边。 In the world is being planned， 正在规划当中。 去湖边泳池游泳了，没有必要呢一定去国外了。那么今后呢，大家可以到重庆哈去体验一下特别刺激的哈这种无边泳池，同时呢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哈一个无边泳池哈。那么除了我们说这个朝天门啊，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段呢解放碑。那么解放碑啊位于重庆的市区，同时啊有一种说法是呢，如果你不来解放碑的话呢，你的重庆之行是不完整的。那么它相当于纽约的时代广场啊，是有一个对比哈，能看出它的那种气势哈。周围是巨大的广告牌和知名的零售商。好，看看解放碑 is located in downtown 重庆。There is a saying 啊，有一句话哈 ，If you don't visit the site， 如果不来到这个解放碑的话呢 ，Your trip to 重庆 is incomplete。我们知道 complete 是完整，前面加个 incomplete 是不完整的意思哈。因此呢如果说来重庆不来解放碑的话，那么说是一个有遗憾的一次旅行。另外这个词 incomplete 往往用在一些填写表格的时候，如果说您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最后让您确认的话，您点完系统会告诉您，您的这个表格填写呢是一个 incomplete， 表示说不完整的。那么这个词呢同学们要记住了哈， complete 前面加一个前缀， incomplete 是不完整的哈，有缺陷的。它跟纽约时代广场呢是等同的一个地位哈， equivalent EQUIVALENT equivalent of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同时哈 surrounded by 啊，被什么什么东西所环绕哈，说这个包围 surrounded by giant billboard 霓虹灯哈 billboard， 听一下这个词 BILLBOARD billboard， 以及呢 name brand retailersname brand retailers 啊，一些知名的哈、啊、一些零售商啊，那因此呢特别繁华的哈、啊、一个商业地段哈、啊、所以说大家呢应该去重庆的解放碑去转一转，去了解一下哈、啊、重庆这种特别热闹特别繁华的这个景象。那么如果大家哈、啊、想从空中俯瞰哈重庆的话呢，特别是想看一下欣赏一下重庆的夜景，那么长江缆车是大家必去的一个地方。它是呢30多年前建造的，这个1166米的空中缆车曾经呢是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哈。大家知道呢重庆是一个山城，那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您开车的话那个是非常非常的远，但是呢如果能够搭建一个缆车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捷径。因此呢很早以前哈，这个缆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 transport。 好，那么看看叫 Yangtze River Cable Car 啊，我们学到这个词缆车叫 cable car， cable C-A-B-L-E， cable 这个词啊它有线的意思啊，比如说 cable TV 啊，我们说有线电视啊，什么什么 cable 啊，都表示一个线路的意思。如果说这个车是通过这个线呢给它连起来，然后让它能够有效的运行的话呢，那么这个车叫做 cable car。 The only one in China now is a must go 啊，是一个您必须去的，因为这个交通工具呢在其他的城市呢很少能够见到，或者几乎呢是见不到的。因此呢我们推荐呢这个是一个 must 加一个横线 go， 表示一定要去的地方 must go。 If you want to have a perfect city view from above， 能够在空中能够呢俯视哈重庆的话呢，用的这个词呢是 have a perfect view from， 从呢 above， 我们说这个 above 表示上面的或上端的意思，也是指呢在空中能够呢看这个重庆的夜景啊。 perfect view from above， especially at night， it was built three decades ago， 30多年前建造的哈。 three decades ago and 1166 meter cableway 啊，1166米的一个 cableway used to be a major means， 主要的一个 mean M-E-A-N， 这里面这个 mean 呢不是意思哈，也不是说一个人不太地道哈，它是一个名词了哈，同时呢加一个 s 表示一个方式和方法，就等同于我们说 way 哈，或者是一个 approach 一个意思，表示方式方法，主要的一个方法 of transportfor residents， 是当地居民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哈，这个 transport for residents。 那么除了讲到了重庆的缆车以及呢解放碑哈、这些地方呢，另外的一个大家应该推荐或值得去的呢，它建于1955年，模仿的呢是北京的天坛，在建筑的前面是人民广场。从早到晚哈、很多人在广场上呢练习太极、跳舞和唱歌，这是一个能够体验哈退休老人生活的一个好地方，特别是了解一下重庆哈老人们退休之后如何来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Then you can visit the People's Great Hall built in 1955. The whole complex is an imitation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那么整个这个建筑啊 the whole complex, 哎，这里面这个建筑它没有用 building, 也没有用 architecture, 而用一个 complex, C-O-M-P-L-E-X, 它表示整个的这个建筑啊，包括它的主体，包括它的附属的东西啊，整个的一体的一个感觉啊，用的是 complex, is, 是一个模仿啊 imitation,I-M-I-T-A-T-I-O-N, imitation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北京的天坛哈，我们这个天坛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lies the People's Square, 在它前面是人民广场。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many people practice Tai Chi dancing, 跳舞 and singing at the square, 在这唱歌。 It is a great place to observeretirees life, 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哈、就是说退休人的那么生活方式的一个地方，用的词呢是 observe, 观察，能够呢仔细的去了解哈。那么接下来在下午啊，同学们啊可以参观三峡博物馆。那作为重庆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呢，博物馆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单体博物馆，同时还保存了重庆和三峡大坝的历史的资料，并成为重庆和三峡科学研究和自然保护的一个基地。所以说这个三峡博物馆也是同学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参观的一个地方。 In the afternoon, you can visit the Three Gorges Museum. 这里面是这个 Gorges, G-O-R-G-E, 表示这个峡哈，一个大坝的意思。 Three Gorges Museum, 哈，同学们记下来哈，三峡博物馆哈 Three Gorges Museum, as the landmark of 重庆。它同时作为重庆的另外一个地标建筑呢，这个博物馆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monographic museum, 单体的一个博物馆 in China, but also a public undertaking, 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设施吧哈，用的是 undertaking, 这个 undertaking 呢表示说人们从事某件事情，人们做出的一个努力哈，这是他的一个职业。这里面呢可以翻译成 a public facility, 哈，是人们公共的一个场所哈，一个地方 undertaking for, 它的目的哈，修建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呢是为了 for the preservation,哎，讲到我们说这个 preserve 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呢 preservation, P-R-E-S-E-R-V-A-T-I-O-N, preservation, 保护 education, 哈教育哈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科学研究 of cultural relics, and 以及呢它的 natural environment, 它的一个自然环境哈 natural environment of 重庆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area, 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区域哈，通过这个博物馆呢，同学们能够全面的哈、细致的了解哈、有关重庆和三峡大坝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同时啊，在博物馆还能够呢欣赏到呢360度全景图哈、它显示了三峡大坝建成之前的三峡的自然景观。360 degree 哈、360度哈、360 a film of the river show the natural scenery 哈、一个自然的景色 of the Three Gorges prior to, 在什么什么之前，没有用 before, 用这个 prior to, 在什么什么之前 ,P-R-I-O-R, prio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啊，在这个建成之前啊，一个三峡的一个景色啊，什么样子。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Yuzhong Peninsula or the Old Town is where the city started to grow over 3,000 years ago. It is perfect for a walking tour. In the morning, you can visit 朝天门 Port. This is where Jialing River meets the Yangtze River. Near the port is a huge construction site that looks like a sailing ship. It will be a new landmark of Chongqing, where the highest infinity swimming pool in the world is being planned.解放碑 or Liberation Monument is located in downtown Chongqing. There's a saying that if you do not visit the site, your trip to Chongqing is incomplete. It is the equivalent of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surrounded by giant billboards and name brand retailers. The Yangtze River cable car, the only one in China now, is a must go if you want to have a perfect city view from above, especially at night.It was built 3 decades ago, and the 1,166-meter cableway used to be a major means of transport for residents. Then you can visit the People's Great Hall of Chongqing. Built in 1955, the whole complex is an imitation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lies the People's Square. From morning to evening,Many people practice Tai Chi, dancing and singing at the square. It is a great place to observe retirees' life. In the afternoon, you can visit the Three Gorges Museum. As the landmark Chongqing, the museum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monographic museum in China, but also a public undertaking for the preservation,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Chongqing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area.A 360-degree film of river shows the natural scenery of the Three Gorges prio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位同学呢，他来自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旧宫实验小学，他的名字呢叫邢晨元。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旧宫实验小学的邢晨元。今天时光列车将来到汉江，当晨光洒向绸缎般蜿蜒而过的汉江，又一个清晨来到了。此时我已身处汉江边，长时间漂泊在外，故乡的音讯杳然，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已然体会到诗人宋之问内心深处日益沉重的不安与恐惧。《渡汉江》唐·宋之问。岭外音书断，江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说的是客居岭外与家里音讯断绝，经过了冬天又迎来了春天，离故乡越近，我心中越胆怯，不敢询问遇到的家乡熟人。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回乡途中复杂的心情，表达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关心和思念。诗意在思乡情切，却正义反说，写越接近家乡，越不敢问及家人亲人的消息，因为担心长期以来梦寐以求与家人团聚的愿望立刻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全诗描摹心理，细致入微，自然至美。汉江干流发源于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其流域面积为 15.9 万平方千米，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大家分享一个地图上的历史故事。公元22年，王莽之乱后期，天下大乱。27岁的刘秀与兄长刘演在汉江边的冲岭乡起兵。刘秀兄弟起义之后， 很快就与绿林军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王莽军队。在南阳一战中，由于王莽军队对地形和环境十分熟悉，给了起义军沉重的打击，使起义军元气大伤，心事贫凛的义军因此对王莽军队产生了畏惧情绪，想要撤走。两兄弟知道，一旦两支友军撤退，他们必败无疑。于是两兄弟一同前往友军驻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友军主将，义军同心协力，共同进退，在昆阳之战中大败王莽军队，动摇了王莽的统治。 非常感谢邢晨元同学。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起庆祝一百天上学日，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the 100th Day of School. It is the 97th day of school, and I have a dilemma. That is a big problem.I don't know what to bring in for the 100th day. Bree put 100 feathers on a hat. It looks so elegant. That's a fancy word for pretty. Robert is bringing his stamp album. There are 100 stamps in it. Yoko's piggy bank has 100 pennies. The bank is transparent.That means you can see inside. Lionel made a ball out of 100 rubber bands. Bing! After school, I look all around my room. I have 57 bracelets. That is not enough. I have 84 ribbons. Oh, that is not enough. What am I going to do?Now it is the 98th day of school. More kids bring in stuff. A bag with 100 marbles, a jar with 100 jelly beans, and a box with 100 crayons. I tell Ms. Glass my dilemma. She tells me not to worry. You're very imaginative. That means you are full of good ideas. You will think of something. At home, I tell Mom my dilemma.She is making dinner. How about a poster with macaroni? She says. I do not want to hurt Mom's feelings. Three kids have already done stuff with macaroni. Macaroni is not imaginative. Dad is doing the wash. Maybe he will have a good idea. Dad says, I bet we have 50 pairs of socks. That makes 100. I do not want to hurt Dad's feelings, but...Socks are ugly. I want something imaginative and fancy. After dinner, I try to think some more. All of a sudden, I hear my sister crying. I tell my sister, we will remember Goldie fondly. Fondly means with love. The next day, I write a poem. Goldie was gold. For a fish, she was old.She liked to swim, so she stayed slim. You can't kiss a fish, but you can miss a fish. Ms. Glass likes my poem. She reads it to the class. Nancy uses interesting words. Slim means thin. Her poem is in verse. It rhymes. Can we remember the rhyming words from the poem? Gold and old, swim and slim, kiss and miss. At home, it is sad to see the empty fishbowl. Mom is about to throw out the pebbles. Then, all of a sudden, I get an idea that is imaginative. Stop, I say. I wash and dry all the pebbles. They are so pretty. I count them. 1, 2, 3, 4. Yes, there are 104. I get my markers. I get a huge piece of paper. Huge is even bigger than big. I will make a poster. I spell out Goldie's name in glitter. I draw a picture of Goldie in her bowl. Then I glue on the pebbles. I let my sister help. I write on the poster, there are 100 pebbles in the fishbowl. Today is the 100th day of school. I bring in my poster. I made it just in time. Ms. Glass brings in something too. It's a cart with 100 books. She will read them all to us before school ends in June. That's it for today then. Thank you.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